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40集。杨飞用一句话把他送上了微博头条。上午第二节课下课，升旗仪式。 冉姐，我在淘宝上为什么搜不到你的同款啊？ 夏飞走到秦冉左边，问秦冉那支钢笔的事。秦冉慢吞吞地跟在他们俩身后走着，手里把玩着耳机线，闻言想了想，开口道：我中午帮你问问。三个人走到九班的位置，不远处的是一班被众星捧月一般的孟欣然。这边有人在问孟欣然： 欣然，你手速多少啊？真的超过杨神吗？听说杨神手速600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两天孟欣然在微博上的热度高居不下，在学校的热度一度超越了秦闪、徐瑶光、乔生这几个人。孟欣然摇头： 我手速只有500加，没超过杨神。 500加别说在普通人这里，就算放在电竞职业选手那儿也是达不到的高度。排着队的一群少年小声惊呼起来： 听说因为你OST 已经不排斥女选手了，二队跟三队都有女后博。 有人又问，孟欣然一愣，然后语焉不详地回答： 不清楚。 其他人却当他是自谦。这几天九州游这个游戏在学校格外的火，趁着排队的空间，周边不少人在玩这个游戏。隔壁八班的物理课代表直接坐到草地上： 哎，我操，要掉分了。 林思然本来在跟夏飞说话，八班九班向来都是难兄难友，闻言他偏了偏头，笑着开口： 找冉姐帮你玩啊，冉姐很厉害的。 八班的物理课代表手顿了顿： 林思然，冉姐有很多好看的卡牌。 他知道一般女生都喜欢把这种竞技游戏当作换装小游戏玩。林思然想了想秦冉昨晚帮他上分的速度，极力推销秦冉： 他的人物牌很多都很好看，但是他是真厉害。 行了，我知道了。 八班的物理课代表点点头，很敷衍地开口道： 冉姐很厉害，非常厉害。 要是孟欣然给他玩，他当然二话不说就给了，秦冉跟林思然就算了吧。不过九班跟孟欣然有嫌隙，物理课代表没把这句话说出来。林思然还想说什么，物理课代表立马抬头： 快升旗了，你归队吧。 中午校医室，程默最近两天有些闲，早早的就摆好了饭。秦冉过去的时候，程木正在跟陆兆颖闲聊： 129今年的题目还没出来，你女神那怎么样了？ 陆兆颖敞着白大褂靠在椅背上，腿搭着桌子，头顶的一撮银色头发极骚： 我女神闭关，听说今年129有大招。 程木压低声音，陆兆颖点点头，眼睛一瞥，见秦冉慢吞吞地走过来了，他连忙站起来，笑眯眯地迎上去。程木给秦冉倒了一杯茶： 忘记了件事儿。 秦冉坐在饭桌上，一手有些懒洋洋地撑着桌子，问程俊： 啊，你那钢笔哪里买的？我同学也想买。 他话一出，陆兆颖跟程木都陷入了诡异的沉默。程俊却是气定神闲的，他不紧不慢地开口： 啊，在商家那定制的，可能找不到牌子。 秦冉点点头，拿起手机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发给了夏飞。夏飞此时正在跟林思然在食堂吃饭呢，看到这条消息，他直接找了一个可以定制钢笔的商家，把那张钢笔图发给了客服： 请问这支钢笔可以定制吗？我想要一模一样的。 夏飞吃了一口肉，偏头跟林思然说话： 这个客服不理我。 林思然吃完把筷子放到一边， 可能也在吃饭吧。 过了两分钟，商家回了夏飞一串省略号，然后又给夏飞发了一张截图。夏飞吃的差不多了，一边整理自己的碗筷一边点开截图。 哎，客服回我了。 话说到一半直接卡住，林思然注意到了，也偏过头来看了一眼。商家发的是一张奢侈品的截图，黑色的钢笔，上面点缀着水钻，跟秦染那款差不多，但是看着做工好像是秦染那一款更加的精细。下面是标价，三字打头，后面五个零。夏飞面无表情地把图点回去，然后是客服的回复。 芊芊，您这要求小店暂时做不到呢，微下改 GPG。 另一边，杨飞坐在电竞椅上低头看着手机，精致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教练咳了一声走进来，不太在意。 恶心是恶心人了点，你别回应，不然影响更大。 杨飞把玩着手机，似笑非笑地看向教练， 说不是故意的，你信？ 教练抬了抬眼安抚着。 我知道，但是你能怎么办？出去澄清，然后反而给他涨热度。 他还是建议杨飞冷处理，亲自解释反而又增加了热度，晾着他总会过去的。杨飞冷笑一声，他冷着脸没说话。点开微博搜了秦冉给他的小号，什么也没说，直接点了关注。秦冉那微博只有一个粉丝，一个关注，零微博。杨飞好奇他关注的那个人是谁，点开来一看，是一个叫浪零的人。浪零发的微博最多的就是他又冷又酷的同桌。教练看着杨飞心情似乎好一点了，就没有多说。 待会儿还有训练赛，记得准备。 电竞圈有不少人微信问他是不是欣赏孟欣然，是不是给他炒热度，还有人发给他截图。热搜上孟欣然这三个字第二，很明显买的推荐位，但热度却不低。下面一个截图是孟欣然十分钟之前的微博， OST 孟欣然说，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会更加努力，@ OST 战队所有人。 再往下翻是蹭热度的媒体，最新情报，孟欣然首次500加超越易记明，有史以来女性职业选手第一人，仅次于杨神。近些年 OST 战队对女职业选手并不排斥，杨神最喜欢跟她做队友，不是空穴来风。这大概意思就是孟欣然是职业队第一名的女性，手速极快，因为她 OST 战队破例收了女选手。孟欣然的粉丝已经300万加了，脸真大。杨飞淡淡的划过，精致的眉眼却染着乖戾，其他他可以不管，女性职业选手第一人，哪来的脸呢？进来叫他去训练的教练看着他的表情心里一抖。 杨神，你…… 杨飞头也没抬，打开微博直接艾特秦闪。 三年前就一直希望能同台一次，等你艾特 QR。 杨飞用一句话把秦冉的小号送上了微博头条，并惊动了整个电竞圈。 杨神，你还嫌不够热闹吗？ 教练低头看着杨飞发完微博就随手扔到一边震个不停的手机。他怎么忘了面前这个人是在队伍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也孤注一掷地复活了易记明的狠角色。杨飞淡淡开口，教练没再说什么，想了想，他也拿出手机打开微博页面，顺着杨飞的账号关注了秦冉的小号。如果第一次见秦冉的时候他有些拿不定，但现在他已经完全确定那个人是谁了。 杨飞这么做虽然冲动是冲动了，但要真是完全为了那个人倒也能理解。 去训练吧。 教练拍拍杨飞的肩膀让他赶紧去。 手机就不要带了。 杨飞理了理衣袖，还想跟秦冉去嘚瑟一下，完全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事，风轻云淡地去训练。教练看着他的背影，还没有来得及感叹几句，兜里的手机疯狂响了。打电话给他的不是其他战队的几个精英职业选手，就是其他战队的教练。一接起都是问他 OST 战队是不是招新学员了，比杨飞还厉害。教练统一回答不是，那是杨飞的朋友，信的人没有几个。通完了好几个电话，教练才叹了一声，难怪有人用电竞明星来形容杨飞，这热度简直可怕。他也没闲着，直接去工作室处理接下来的问题。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